好，第三節回嚟啦，延續翻上節少少先啦。咁我咪話識咗個做醫治鋪嗰個， 係伯伯。 喂，佢有好多好個人嘅嘢嘅。咁、我有個客咧，個細個仔咧就喺由一歲，佢幾個月開始咧，差唔多一歲咧，晚晚不停喊。 嗯，蝦嘢咯。 系咁喊喊到唔收嘅，跟住佢走去揾嗰个即系嗰个阿叔啦，咁样，好简单嘅，佢唔系教佢拜神嘅， 唔系， 乜都冇 嘅。 佢话你喺个墙，你话你装紧过路灯啦嗱，即系喺地下嗰啲插梳位度， 长明灯， 唔系长明灯，嗰啲过路灯咧，有啲插梳落去，嗰个插梳系眼灯嚟嘅， 系啦， 你扒着佢咧就俾啲猫啊， 系啊， 俾嗰啲动物啊，嗰啲系睇嘅，但你唔好嗰啲光敏嗰啲，唔好有嘢过先着，一定要长着， 嗯，24小时都要着， 24小时都着， 同长明灯有咩分别啊？ 唔同，长明灯系放喺另外一个位置。呢样嘢风水可以有解释， 跟住嗰啲叫过路灯喺个墙边嘅。哎，佢自从整咗之后，个仔冇喊过。 嗯， 原理系咩咧？ 因为 讲 佢又冇嗰个叔就冇解释俾我客听嘅。我谂住见到佢问下佢。 你姐 哦， 有冇咩高见？ 又唔系嘅，有咁样嘅嗱，长明灯咧，譬如话你风水里边有个走廊，有条好长嘅走廊，咁你一条走廊咧。一条路中就一支枪，你就太紧要啦。咁你照咗一开咗一个，好似而家咁样，我净系开眼灯啫。咁佢个光咧就透出嚟，好似条柱咁。咁有时风水上有啲风水师咧就会叫你，哦，如果你嗰度方便嘅咧，你就开长明灯啦，摆啲盆栽啦。咁有啲人有一门风水咧就话，哦，呢啲招阴啊咁。咁咧有啲就嘅建议你就开天窗，采光，等佢啲阳气盛啲。咁因为你嗰条走廊，因为你远啊嘛，咁你变咗你就会阴气会重，就系咁啦。咁至于阿仙人哥哥头先讲嗰啲咁啊 过 路灯咧，长期要着咧，因为喂嗰个界嘅嗰啲大哥都要行噶， 黐墙咯， 冇错，黐墙咁我成日扑阿嫲，咁系咁你照住我咪又唔得多噶，都系十镬到噶啫， 系啊，好细噶咋，一个插梳 地下就得啦， 冇错啦， 睇个插梳， 即系佢哋睇到路照住佢咁样啊，呢度咁啊过嗱，冇啲啦咁，因为。 佢哋都睇唔到噶，原来 系啊，有咩叫做阿盲鬼啊？ 系， 但唔好得罪啊，得罪啊！咁佢行过，咁佢唔会跌，咁佢唔会飞喺嗰度喺度搞搞震啊嘛！ 唔会荡失路， 系啦，佢会俾一个警示你，佢个仔会成日唔掂咧，就系因为喂大佬咁。小朋友仔就梗系嗰个阳气最少噶嘛，咁我梗系搞个最少噶啦，唔好搞啊！你睇下仙人哥哥咁重阳气，点搞佢啊，大佬？ 系啊，啲人就系话小朋友灵台干净咧，佢哋好细个咧会容易睇到佢哋咧， 好犀利噶， 擘大眼突然间见到都惊啦， 系啊系啊， 突然间嬲嬲又话我荡失路咁啊， 有嚟揾你，俾你睇到啊，你真系搭低啊，大佬。 阿 Kim 话咩啊？阿 Kit 系嘛 ？K I N。 Kim 阿 Kim 话咩拜床头婆婆两样嘢嚟嘅 啊，床头婆有另外一样嘢，譬如话啦，我又讲翻床头婆婆嘅故事啦。咁咧十阿仙人哥都认识我条仔啦，我条仔咧细个就好乸麻烦嘅，又麻乸烦到不得了嘅， 即系嗰啲喺夜哭 仲衰过 啊。 咁啊点咧？夜晚咧你天黑之前一定要翻屋企，你唔翻屋企咧，佢系招埋翻嚟跟住佢尾。 吓咁大镬！ 4点钟前要翻屋企， 即系总言之啊，太阳伯伯散水之前咧，佢就要散水啦。佢唔散水咧，佢老母我咧就大镬啦。 跟住嗰晚就唔使 系啦， 普天光， 佢直情普天光都惨，佢嘅屎头食奶嗰头喷到你好似花洒咁样。咁我就觉得点解咁奇怪咧？咁我哥系即系都系啊咁嘅，咁我就问佢。佢话你梗系夜晚，你又唔黑嗰阵时，你都唔带个仔出街，你梗系攞你煎啦。咁我咁点搞啊？嗱，你去某一个地方，向住边就边度，你一拜完咧，嗰晚佢又瞓得几好啊，食大支奶一觉瞓天光。你话你死唔死得咧？ 但系就唔系次次都灵嘅， 灵嘅要拜床头婆，床头婆佢有个有碗米喺度噶，要用香炉，要搵碗米插香咁样先得嘅。 有冇话咩特别嘅米？有咩糯米？有乜米？ 唔使，净系就咁我哋食嘅白米。咁你就俾几个生果，俾啲即系。糖啊，咁样俾佢，咁样拜，咁就得噶啦。 初一十五， 初一十五，咁啊拜咗嗰条死仔包咪好啲咯。 长期要摆喺嗰度地，初一十五。 长期嗰个唔系长期嗰个炉咧，就嗰个碗米咧就摆喺个角落头，唔好俾佢搞到，乜嘢都搞噶。地主咧攞出嚟掟啊，散我当摊都够胆死啊！ 唔系 正常， 有啲细 佬试过踢波踢散咗个地主。 地主公公咧就唔怪嘅。 有啲系咩嘅？有啲系会动嘅。嗰啲小朋友咧，你会见到佢无端端咧。就喺度床嗰度笑咧，啲人话床头婆同佢玩紧。 系啊系啊系啊，佢细个系成日都系咁噶。 但系而家你就好多人唔识有床头婆婆呢样嘢噶。 系啊，唔识噶啦。 你呢个我谂起我之前咧，我有个即系几好嘅朋友啦，即系以前其实嗰个咧就系我以前玩 band 嘅时候咧嘅佢个女。咁佢好得意啊！佢成日佢就话啦，个妹妹啦，嗰时好细个，好细个嘅。咁呢样嘢佢妈妈分享俾我知嘅。咁佢就一生佢出嚟嘅时候就成日咧，佢好少喊喎 ，B 女成日笑嘅，无啦啦喺张床度咧， 好 happy 咁样。 系啊，跟住去到佢两三岁嘅时候咧，佢就即系妈咪会，因为见到听到佢喺度讲嘢，咩间房度有喺度玩玩，好似有人同佢玩咁样。妈咪咧会惊啦，就问佢B B 同边个玩啊？同姐姐咯咁样。咁啊姐姐边度姐姐啊？咁啊初初以为佢系嗰啲。外国 imaginary friend 嗰啲即系想象嘅朋友啦，我冇理佢，但系后屘越嚟越密啦。咁啊，直情有一次系玩，好似系玩捉伊音定 玩得好 开 心， 系啦。咁啊，佢系好惊啦。咁佢就同妈妈讲啦，就同婆婆讲。咁啊，婆婆咧就同佢唔知请咗座白玉观音啊。咁就话好似开咗光之类嘅，咁就话你做晚装香啦咁样。咁啊，入摆咗喺度之后咧，就冇嘢咯。咁佢话系姐姐，咁其实床头婆婆出嚟即系婆婆咁嘅样啊，定系姐姐嚟嘅咧？ 冇人知喎。 嗱呢样冇人知，但系佢都系叫做我哋都系叫做床头婆婆嘅，因为床头婆婆同你带住个小朋友咧，等佢好臭啲咯，系啦系啦。咁既然呢个小朋友有啲咁嘅情况出现咧，咁你咪请咗个观音，你咪早晚装香，你自己有心安啫嘛。 咁佢可能佢嗰个 case 未必系床头婆婆， 系啦，可能系另外一个空间。 咁啱见到佢个 B B 得意，咁咪就系同佢玩咯。 有时都会噶，有时都会噶。 咁都好蠢。 咁佢八卦嘅啫，佢未必系害佢嘅。 系啦，佢同佢玩，因为得意啊嘛。 即系你要记住，个灵体死之前嗰啲人嚟噶嘛，人都有好多种。 诶，我哋死咗之后，咪真 系 好似 同一 样 啦，有分 别 咩？系啊，所以我觉得又冇乜嘢。 即系雅移民啫， 冇错啦。系啊，呢样嘢就真嘅。 好，我哋又翻翻去讲呢个 文米。 文米。 好，其实呢个姐姐呢、這个姐姐咧，佢亦、我亦都觉得佢系有啲道行嘅，咁佢亦都唔系呃神骗鬼嘅，因为我上一次翻嚟咧，我唔系净系带我哥同埋我爸爸嘅，我亦都有带我夫家嗰边嘅人啦，吓、咁我就记得就带我老爷啦，我奶奶啦，同埋佢有个伯公嘅，咁我就话俾佢听，我要带佢哋上嚟问。咁講，咁佢又係咁咯。佢就話，因為我臨30年前我移民之前咧，我就帶我老爺同埋我奶奶去，就另外一個阿姐。咁佢就話，我話俾我老爺聽，我話我哋走啦，我哋下個月咧，我哋就要移民去澳洲啦。佢話，哦，咁樣好好。咁阿姐又翻嚟就話啦，咦，你老爺有問過嘅喎？我係啊，30年前問過噶。佢話，哦，咁啊，嗱，阿伯公就嚟咗。我话哦，系咩？喺边度啊？佢话喺前边，你老爷同你奶奶咧就喺后边。咁我屋企咧，即系我老公嗰边就咁嘅。即系尊重咧，就系嗰啲老人家就行先嘅。咁佢同佢两个系亲兄弟嚟嘅，即系生前 OK。咁啊，一定系佢行先。咁啊，伯公一嚟到第一件事就多谢我啦。佢就点多谢我咧？佢话，阿培仔嫂，因为我老公叫阿培，佢话阿培仔嫂，哎呀，真系多谢你啦！你搞到个神台好光咁讲，我话哦系咩咁？佢话你又烧咗路票俾我啊！嗱，我哋度度都去得嘅，因为我嗰时请祖先喺香港订咗一个祖先牌，就寄过去澳洲，咁我就全部攞晒路票，咁我就做朱砂城咁啊，摆喺嗰度，就好大个嘅，咁啊都几有威势嘅，咁 每人一份 passport。 系啦，照俾几多个就即系我识嗰啲啦，就几多个衣包就写好晒名嘅。呢样嘢咧，我又要提醒翻，譬如话你就嚟清明啦，系咪？你要烧嗰啲嘢咧， 有 tips 啊，大家听。 最紧要咧，你就要写指名道姓，阿乜水同阿乜水，譬如话，生前嗰个人叫做阿陈大文咁啊，陈大文先人，陈大文。咁样，跟住咧就写，就唔好讲，唔好写你自己阳间个名，你就系同佢咩关系，或者朋友父，或者边个父，就唔好将你自己个阳间个嗰个阳间个名写落去咧，咁你就开心啦。 诶，我听过有一啲人教咧，即系啲医纸铺咧，佢系教咧话你点样样，一定要个先人收到咧，你要写佢个名啦，跟住之后你系写佢几时生，一系就写佢几时死，你记得写你个名啊，你系佢边个咩？譬如话我系佢个女， 最大 嗰啲就唔好写， 嘟咁样就送咁样，咁你就。 咁佢就一定收到噶啦。 佢户嗰度要写杨居咁样，跟住落，哇初头唔知噶，我真系全家落晒，后屘咧就冇啦，跟住众子孙咁啊算 系啦。 杨嗱、嗯、你嗰度上款就系、是、譬如你老豆啊先父 系啦，乜 系啦收咁啊，跟住就今年就戊戌年啦，戊戌年嘅寻日。寻日就今日十七，即系二月十七咁啦，系嘛？跟住最下款咧就写杨居咁就众子孙啦，子孙 哦，而家都唔使搞咁多嘢噶啦，直情你一路俾佢嘅时候，你一定系譬如话你将佢摆咗喺骨灰位，咁你去骨灰位嗰度拜一拜，咁跟住就同佢讲，一路嗌佢，喂老即系咩关系？老豆收嘢喂。我系嗌我老豆话收嘢喂，收嘢喂咁。 问题系而家多数嗰啲骨灰位咧，佢就唔俾你咁嘅，你就一个附件包咁你即系等你邮包啦，咁你邮包写回邮地址就唔使落嘅， 净 系写个地址啊。系啦，唔使写回邮地址嘅。 嗰、那个叫、那個、一张张白色嗰啲叫咩咧？ 唔系嗰啲 契钱。 你里面嗰度已经有齐晒噶啦，你可以另外加码嘅，俾一沓佢。 系啦，即系佢一份咧。 咁嘅，我哋杨家咧都有邮差叔叔啦，咁佢都有吓，咁间都有阿差差大哥嘅，咁你醒啲佢，咁佢咪即到速递咁样啊？知唔知啊？ 即系等于以前， 喂， 以前我哋收电报咧，佢哋唔识解噶嘛， 解码。 佢整就 number 俾，唉，整两蚊使啊！ 第一时间投啦，得。 你两眼话又要问攞钱啦，哦，得咁啊。 系啦，冇错啦，即系 收信乜都要俾。 冇错啦， 即系佢啲系想速递。 系啦，快。最紧要到咁样咯，系啦，呢啲就一定嘅。 诶，大家记住啦吓，嚟就嚟清明节烧衣包，千祈唔好写名。 系啦，唔系 记住啦吓， 唔系唔写名，系回邮地址， 两样都要， 系 very 重要，大佬唔得要，真系唔得了， 千祈记住。 系啦，嗰啲咩外父咪先恶咯， 系啦系啦，外父乜，咁你咪照写翻佢个名， 写佢哋个名， 系啦，咁跟住就边个俾嘅，你同佢咩关系，你就咁写，唔使写你个名， 新抱嘅就写新抱， 系啦。系啦，咁你通常你新抱咁梗系写你个仔啦，大佬识鬼我咩？识咁我嫁我哋，你知中国人咧就系咁嘅，你嫁咗佢，你就跟佢姓啊，就所有嘅就以佢系第一位啦，系啦，即系咁咯，系啦， 子孙就已经包括啦。 系啦，如果你老公啊，譬如咁讲啊，老公啊。印咗啦，咁你咪写个仔咯，就唔落得新抱名噶，好搞嘢噶，系咁样啊，因为系佢哋人啊嘛。 喂，有时冇得拗，即系寻日我烧衣包，咁我写错嘅，写先父，咁我话咁啊冇计喎，一定系杨行坤后噶嘛， 系 杨先坤后噶嘛，我去同埋你一齐去拜，咁一定系写先岳噶嘛，系用女婿嘅牌头噶嘛， 多数啦， 系咪先？如果用你嘅牌头，你系咪想我行咗去咪用你个牌头咯？冇错， 好大吉噶嘛。 其实就嗱，呢啲系中国传统啊，千祈唔好女权至上。 冇噶。 嗱，即系譬如你两公婆去嘅，你系拜外父，咁你一定系用你个老公行头嘅，即系嗰个系先岳啦，佢系你外父嘛。如果你先父咧，即系你即系拜拜咗，你老公拜拜咗，先会用你行。 冇错，因为你已经冇啦嘛。 即系呢样嘢， 好小心， 就冇得平权。 系啦，冇噶，冇噶，所以永远系唔会有平等噶，咩女权至上 ，no， 唔讲得呢样嘢。呢个另外一个范畴 ，OK。 哇，擎天真系唔好写晒啊，唔好写啊，系啊，子孙好啦，系啦， 千祈唔好懒醒啊，咪好结达达噶。 阿 Ken F 五话咩啊？睇楼带埋细路狗仔雀仔，好容易知有乜鬼怪嘢。做乜要嗱？我真系 千祈 唔好带小朋友去，你 吓亲 咧，或者佢哋通常咧。边个弱鸡咧就跟边个，通常小朋友就一马当先嘅。 你有啲人最戆居，咪带个细路仔去睇，哎佢开心咪开心咪即系 OK 一层楼，哇嗰里边有只嘢同佢玩紧噶，开心 咁咪好 happy 咯。 好似头先我朋友个 case 啫嘛， 咪咯， 超级 happy 啊！ 千祈唔好咁样吓，搞亲小朋友啊！ 你睇楼你咪睇楼咯，你睇楼你自己感觉噶，你第一件事一个 agent 一打开道门一入去，第一只脚踏入去，你个感觉系，咦？ 唔对咯， 系啦，你个感觉系唔过瘾。如果佢入边系有一斗嘢喺度，或者有一半一个咁个咧，你呢啲身呢啲面呢啲系凉嘅。 May姐，我同意。诶，点样？我之前我分享过我而家住紧嗰间屋嘅，其实我系好唔中意嗰间屋嘅，但系因为个地段问题，我一定要住嗰度，我就好似May姐咁讲，我只脚一踩入去咧， 我就唔。 哇！嗰阵时系八九月，好热噶，冇温差可言噶嘛，日夜都。我入去咧，好似冷气机开咗咁。 系啊。 然后咧，不得了啦！我搬入去第一个礼拜啦，大家听翻重温。第一个礼拜发生咩事呢？听重温啦。 谂到噶啦，谂到噶啦。 我哋真系好高清下喎 ，Danny 话见到你大汗淋漓，放心，我一定会较大啲嘅冷气。 诶、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系、 啊。阿、啊、天祥啊，即系唔知道有冇淘宝喎、啊？吓、啊， 淘宝 喎，但系佢话有冇 包邮噶亲？亲唔包邮啊，亲。你可以试下烧多两张鸡前啦，猜大哥送唔送 嘅？其实而家个附件包都有啲分别嘅，以前记唔记得我哋诶整个附件包就唔系写面嘅，系有条封条。 系啦系啦系啦， 封咗而系写条封条度。 有张黄纸，有张条封噶嘛？ 我屋企楼下嗰间 嗰啲咪双挂号咧？嗰啲 系因为你 即系亲包邮嗰啲 系啊。咁就睇下嗱，所以佢头先阿靓女就话啦，夹啲鸡前喺度咧就系。速递啦嘛，大佬啊， 与 时并进。 我原来嗰啲就系 嗰啲啦。 我就见到佢哋嗱，封完 即系去嗰啲 落后三份咁样咯。 落后国家 第三世界，第三世界。 如果啲第三世界嗰个 passport 要夹啲， 冇错。诶，唔系啊，你以前啊，好多年前我仲未移民嘅时候，我去菲律宾。咁嗰个我哋，因为我嗰阵时做我嗰份工咧，我就需要去嗰度。咁我个同事就话：你有冇一蚊喺度啊？你攞一蚊做咩？你夹住啦，你冇事噶，出去第一时间就呢度呢度呢度咁啊去啦，一蚊即刻过，系冇诈型， 快捷通道， 冇错。 人哋个个排到大汗滴细汗， 系啦，嗰啲旅行团嗰啲啊，猪啊鸭啊狗啊， 傻猪嚟嘅， 跟住我哋就已经过啦。咁你三十几年前嘅一蚊美金。喺嗰啲地方嚟讲系，哇，都得啦，系嘛？ 阿 Stephanie 又喺嘢，佢话写 啦， 佢话写咗，佢有写，佢写俾祖先，但系佢写自己嘅名，其实唔使嘅，你 祖先就唔使噶啦， 孙咁都得噶嘛。如果你写你孙就知噶啦， 系啦系啦系啦， 就唔使落上落名咯。 你嗰个衣包咧，你系喺屋企化定系喺出边化？如果你屋企化，你就乜都唔使写。 系你出边化， 系啦。如果出边化，你就要啦，因为太多，你都唔够个 场。系系。 啊 Stephanie 啊，记得唔好写名啊！今年开始啊， 唔使嘅， 而家开始， 今年开始嗱就快啦。 我哋头先讲嗰啲咧，都系嗱，你系信嘅，觉得你系信呢样嘢，咁咧你又想诶唔好乱咁做，想做翻啱嘅咧，系啦，即系我哋并不是道人迷信啊，即系你呢样嘢都系心安嘅啫， 分享咯， 系咪 ？Happy share。 仲有一样嘢就系你系希望做咗呢样嘢咧，你嘅先人系真系收到嘅，唔系呢个啊。 系啊， 嗰个你嘅先人， 呢个唔使烧俾我，请我食饭得噶啦。 呢个得闲搵佢出嚟吹水，佢都好无人欢迎嘅。OK， 因为咧你都系想做好呢件事啫，希望你嘅先人咧能够咧喺另外一个地方咧。能够住得好，系啦， 系啦， 咁佢好啊，你好，咁大家都好。 佢系个狂烧，原来佢隔篱嗰个越嚟越有，佢咧一斗拧都冇， 真系无依无条，好凄凉噶。 系咁啊，诶呢节就差唔多啦，我哋一阵翻嚟， 下节再见， 再见。